好开心去聊大家当中，这个是真的真心的。咁咧就我能够有机会喺大家当中服侍，系神俾我有恩典啦。咁咧就代表我基督教美恩堂去问候咁多位弟兄姊妹，咁啊愿意即系平安祝福临到大家当中。我唔知喺你人生里边，你有冇试过有阵时会后悔做一啲嘢？我唔知你有冇后悔嚟咗加拿大，特别系你啱嚟嘅时候，可能好多嘢都未能够适应到。我又唔知道你有冇后悔？哎呀，嫁咗俾呢咁嘅衰鬼真系，又或者后悔？哎呀，我娶咗呢一个人，唉、哎，真系一生唔单单俾我有磨练，仲我俾我好多嘅提醒。我又唔知道你有冇后悔？哎呀，早知道我唔俾我啲仔女翻香港啦，即系谂住俾佢发展，点不知咧香港太多嘅诱惑去离开神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后悔过去所做嘅一啲嘅嘢？但当你后悔嘅时候，你有冇谂谂嗰件事咧？你要做决定之前，你有冇好地祈祷？甚至你可能会觉得你祈祷咗噶咯，但系点解都会系咁嘅咧？你会埋怨神咧咁样？嗱，今日我会同大家透过大卫生平里边一次嘅经历，你都系去反思我哋应唔应该后悔我哋所做嘅事。嗱，当时大卫系俾扫罗妒忌，于是嚟到追杀佢，系咪？佢就逃亡啦。当大卫逃亡期间，有几百嘅人呢后来跟随大卫，因为扫罗挂住要去追杀大卫的时候都没有好地打理朝政，于是民不聊生，产生了很多的问题。所以呢就大卫带着一大班人，在这个时候有先知跟大卫说，当时大卫是躲在山洞里面的。我不知道大家当中有没有人去过土耳其旅行，有没有人去过土耳其旅行？请举手嘛。OK， 而家唔系咁好去，因为我哋有啲恐怖分子。但如果你去土耳其旅行嘅时候，一定会喺个地方叫奇石区，嗰、那个地方系好出名嘅。点啊？你要钻入啲山洞嗰度，原来啲山洞可以转好多个山嘅，可以分几层嘅，所以好难去揾到人。大卫喺个时候就匿喺呢啲山洞里边，所以扫罗捉佢唔到。但后屘先知有神嘅启示同大卫讲。你唔好再喺啲山洞嗰度啦，你翻去犹大地方里边啦咁样。当我哋翻去嘅途中，我哋收到一个消息，有一个地方叫基伊拉，呢个地方嘅人正在系俾非利士人抢夺佢哋嘅嘢。于是大卫哇英雄本色，要去救基伊拉人。但当他要寻求即是够不够基伊拉人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做一样东西很重要的，他就是先求问神的心意。好，我们了解一下基伊拉是什么地方。基伊拉是一个山壁450米那么高，一个坚固的城堡来的。原来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第15章里面就记载到，原来当时基伊拉这个地方呢和亚杜兰这个地方呢，神是一早给了犹大支派，不过他们没有攻取这个地方。所以大卫那个年代的时候，这个基伊拉地方里面是有他自己的人来居住，有他们自己的首领。好了，大卫听到非利士人来攻打基伊拉，于是他就说我要去帮他手。哇，英雄气概。但是他先做一件事，他去问神究竟我应不应该这样做呢？这样我们一起来读《撒母耳记上》23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，好吗？第一、第二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出。大卫好好，他先求问神，我去帮这班基伊拉人可不可以呢？样当然当我们见到人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拔刀相助，这是一个祝福来的。但请你记住，有时特别大的事的时候，虽然是正确，但究竟是不是神要你亲自参与在其中呢？这是一个问题来的。很简单，举个例，我们会听到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呼声，是不是？哇，非洲有他自己的需要，就算国内也有他们的需要，甚至在加拿大也有他的需要。究竟你是不是一定要每一个地方你都参与在当中的宣教呢？可能不是的嘛。 当然你的代祷是一个很重要，待会会讲代祷一个服侍你。但是问题就是，是不是一定要你参与在其中呢？这样其实神都给我有恩典。我的教会由我去开始，开头第一次就得四个人而已，现在都已经有五间教会，七月即是下个礼拜开始有第六间教会了，我们会新开一间教会。有时候有些人都会来跟我说，喂梁先生，我们新蒲岗呢有机会可以开教会，有间学校呢可以来，但是可以给你入去学来但做教会，喂其实很大祝福来的，不是基督教学校。我又试过被人来但去邀请，喂天水围这个悲情城市来的，你可以来我们那里来但去开教会，我们有间幼稚园可以给你有用。我是一个很热切传福音的人，但是我不会立刻去，我都会求问神，究竟神你是不是要摆我在这个地方里面？如果不是的时候，我就会拒绝。但是我仍然会有机会的时候参与在当中的侍奉。所以今天你要记住，大卫他已经被神高立了，但是他不会觉得我既然是被神拣选的时候，我就来带去想清的一定是啱的了。他没有。这个是正义的事来的。特别如果当大卫这样做的时候，更加巩固到他做王这个身份。当时原来士师就会帮助人解决问题的嘛。而刚才我已经讲基伊拉是属于犹大支派。如果大卫能够拔刀相助的时候，更加显出他领袖的风范。但他求问神，神的答案是什么呢？这样我们再按一下，就是神就说好了，你去，你可以来到去救基伊拉人，你赢了。大卫拿了神这个心意了，于是就跟他的跟随者来说，我们要打这一场仗。但是那班人即刻的来带去反对，这班人就拒绝大卫这个的请求。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三章的第三节，好吗？好，二十三章的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出。我们不要立刻说这班人没有信心、没有爱心。我自己作为一个牧者，真的要体谅会有那些需要的有时候。好了，很简单举一个例。这班人是什么呢？原来这班人是乌合之众来的。跟随大卫这班人绝对不是一些精兵来的。因为扫罗管治得不好的时候，很多人民不聊生，他们很困难，于是就走去投靠大卫。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二章的第二节，我们就会了解到这班人是什么人来的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凡受掘迫的、欠债的，你留意到这一班的人多数是怎样？欠债的、不开心的，带领着这班人这么容易啊？很辛苦的。而且这班人是人数倍增的，因为看到呢已经很快就跟随大卫人，比如600人了，已经多了一半人数。这班人个个都是很多的问题。好了，当大卫说喂，我们要去打基伊拉，去救他们，这班人立刻说不是吧，我们自己自身难保啦，我们现在逃亡紧的，还有从来他们未打过仗的，叫我们去打腓利士人，他们来都是去骁勇善战，怎么打当然不行啦。这个你不要怪他，真是这样的情形。如果你的丈夫家里的经济都不是很好，但是你知道男人有时候真的两胁插刀的，当朋友 有事的时候，哦，我借点钱给你先，做太太的会怎么说？不是吧，喂，我们的仔女都吃都没吃得饱，你拿钱去帮人，唔该你啦，你想想啊，帮人都不是不啱的，不过不是这个时候帮啊，是不是？喂，很自然是这样。你仔女读紧书的时候就来考试了，他自己的功课都没搞得定的时候，啊，他又走去帮人来补习，又不是追女仔去帮人的时候，你怎么会说他啊？你有爱心，但唔该你收埋先啦，你搞定你的功课先好不好啊？你自己都没搞定，你帮什么人啊？现在，喂，这个是很自然的事。这班人就是怎样啊？他自己都说我们被扫罗追杀着，我们自己都未掂，还走去帮人，搞什么啊？现在，所以这班人的反对呢，我们绝对的不应该否定他，这个是人性上面的需要。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一样东西？大卫很值得我们欣赏。大卫没有即刻的闹这帮人，你们没有爱心，你们没有信心，甚至大卫没有打他们。你跟得我的时候，我说怎样就怎样，我落命令你就要来听了嘛，不用讲那么多。你想想，叶国谦一说要走就这么多人跟着走了嘛，是不是？不好的人不会想究竟是什么事的，叶刘淑仪这些都不会想了嘛。你跟得我的时候，你就要听我讲，就是这么简单咯。如果你不喜欢你走咯。你有没有来到大卫没有去闹这帮人，大卫没有指责他们。好值得我们欣赏一件事就是什么呢？大卫再去寻求神的心意，再去确认，去听到反对的声音，去回到神的面前，再一次的求问神。我们一起来读23章的第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出。去再一次问神，究竟我应不应该去救这班人？神再一次跟他说，你去吧，我会将这班人交在你手里面，你会赢非利士人。这个是很值得我们要学习，特别我们做带领工作的，不要自以为我一定有神那个特别的启示，我知道的时候就一定要去行。当你听到反对的声音的时候，不是去责备他们，不是去拒绝，再去神的面前安静祷告，寻求神的确认。特别是重大的事，绝对不要祈祷一次就去了。我相信神如果要启示给我们的时候，他会很清晰地给我们有指示，就不是这么简单凭你自己一次的祷告或者一次的感觉就去。大卫会承认可能我会有偏差，但他确信神是会引导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5篇的第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出。我再读诗篇48篇的第14节。神去乐意的指引谦卑寻求去心意的人，清楚的给你有指示，按你心意而行。不要忘记，有时人有一些所谓的属灵的错觉的。一瞬间我们会看到扫罗。扫罗如果大家熟悉，就是他已经被神离弃了。神已经不再跟他讲说话了。但后来当扫罗知道大卫在基伊拉的地方的时候，你知道扫罗怎么说？感谢神，神将他交在我手里面，我还捉他不到。扫罗都竟然说是神将他大卫交给他手里面，这个是属灵里面的错觉。所以我们应该两方面来都是去看。弟兄姊妹，当教会推行一件新的事工的时候，你不要那么快去赞成，但更加不要那么快去反对。你有没有先好地的祷告？有时候我们没有好地的祈祷，就凭我们过去所谓的经验，我们的学识，我们一些的分析，就作出判断。我绝对不是说学识、经验、分析不对，是需要。但在这个之上，我们更加要好地去祈祷。你更加要检视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。你平时跟神的关系都不好的时候，你不要期望呢，哇，你很容易清楚了解神的心意。魔鬼都可以扮到神的声音来到误导你。所以我们要很清晰，这个很重要。今天我们要有这个属灵里面的醒觉。如果我们平时都没有好地的祈祷，我们不顺从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归纳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出来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。好了，大卫很清楚再一次求问神，神就说你去啦。结果是怎样呢？很简单，他拯救成功了。我们一起来带去看撒母耳记上23章的第5节，我们一起来带去读出。 圣经从来唔会点样去描绘啲战争嘅，呢啲唔系圣经嘅重点，所以好简单，一句说话就讲完啦。大卫就打赢呢场仗，系大大嘅杀败佢哋，然后抢埋佢哋嗰啲嘅牛羊添。嗱，点解头先我讲啊？呢班跟随大卫嘅人从来未打过仗嘅，冇好嘅军事设施嘅，但系只要非利士人就骁勇善战，成日由士师时代已经抢嘢噶啦，已经打劫噶啦，系咪先？所以今次打赢呢场仗咧，唔系净系佢哋嘅努力，系有神嘅祝福喺当中。但我想讲一样嘢，大家可唔可以想象一件事先？就系当大卫嚟到系同佢讲，我哋要打呢场仗嘅时候，然后再去求问神，跟住就同啲人讲啦。嗱，我再求问咗神噶啦，神已经再一次肯定咗个答案俾我，所以我哋一定打呢场仗。你估嗰600人会唔会完全嘅信服晒？哦，咁啊，咁我哋跟你去啊，会唔会啊？一定唔会嘅，一定有啲人咧系唔满意，甚至仍然会坚持。我哋而家自身难保，你做乜搞咁多嘢？跟住可能有啲人会喺背后批评你啊，梗系想威啦，你啊做领袖，你去打，你叫埋我哋去打乜嘢？叫我哋去送死？喂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你踩住我哋上嘅啫。可能佢随时有啲批评，但系记住，大卫当佢好肯定神嘅心意嘅时候，佢就唔再去理会这些的声音，他就会前行做他认为要做的事。我少年时代的时候，我13岁开始回教会，我很记得呢，即是当年我小个的时候，我听过一位牧师，即是来带去分享，他已经离开了世界了，我觉得他很熟灵的，哇，好厉害。但是当我做了牧师，我发觉到呢，如果我跟随他那个的教导，我是什么都不用做。大家是怎样讲一下，我要推动一个的事工，我一定要全教会所有人都要认同，一个人反对我都不会去做的这件事。这样，哇，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觉得，哇，好掂，哇，真的很好，我会说服所有的人。但当我出来要侍奉的时候，我教会呢开会有大会，往往有时候，譬如我们要直堂也好，建堂也好，可能我们有400人投票，有398人会赞成的，是有两个人是会反对，怎么都会有两个人反对的。如果我就真的依住他这理论去做，这样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，我很舒服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要去说服这两个，但我不知道哪两个来的，因为我们是不会提名，就是你要签名去反对的。但如果大部分的人都认同，我又经过了祷告的时候，我就会去，我就不会来。那实际是引证这件事，就是他们会成功。所以不要只是看恶劣的环境。很简单举一个例子，我讲这些经历是隐藏在十字架背后，不是高举自己。我开葵涌的教会和开九龙湾的教会，绝对在恶劣的环境底下来开教会。当年我开葵涌的教会的时候，怎样？我们大埔的教会，我们就要租，开始06年要租领会一个地方，香港的地方很贵的，我们租10,000呎的地方。咁咧就要用好多钱啦，每个月要10多万租金啦，我哋仲要装修，400万嘅装修费，然后预计07年嘅时候咧，我哋咧就会用嗰个地方嚟做社会服务中心，如果唔系好嘥噶啦。而我粉岭嘅教会因为借个智障嘅 center 个饭堂嚟带去聚会，好细嘅咋，坐80多人嘅咋，即系要抱住细蚊仔，如果喊咧系冇 baby sitting room 噶，只要等佢去厕所焗晕佢，然后再翻出嚟嘅啫，系啦，就系咁样。咁咧就后屘我哋又喺06年嘅年尾嘅时候咧，就决定咧，我哋计个数噶啦，我哋咧就会搬去又系租领会嘅商场嚟带去做教会。但系我哋嗰阵时计过嗰个租金同埋我哋嘅奉献咧，3年清袋完全冇晒，即系我哋嘅钱。咁啊，因为我系借 YMCA 嗰个地方嚟带去做呢间教会，后屘我哋预备咁做嘅时候，我就同 YMCA 嘅牧者讲。啊！我话好多谢你哋借呢地方俾我哋，不过咧我哋会唔用噶啦，因为我哋会离开，我哋去到另外一边啊咁样。那个牧者就话：哎呀，你同我哋嘅合作得咁好，真系好可惜啊！啊，真系咁算啦。啊，我哋葵涌咧有间幼稚园噶，咁样咧就可以做教会噶，你有冇兴趣去啊？咁样，大家谂一谂，当时得两间教会，都好动荡，有好多嘅不明朗嘅因素，因为我哋会搬新嘅地方，我哋更加冇钱。咁你仲敢唔敢开第3间教会啊？但系最大问题，我有精神问题，即系我话好啊咁样， 咁啊，所以我啲，你知唔知我教会执事最惊我讲咩㗎？我一讲感谢主，佢哋好惊啊！吓，又嚟咩事啊？牧师有咩感谢主啊？我每次感谢主，佢哋就震得好紧要㗎啦。咁当然我唔系乱嚟嘅。头先我讲 YMCA 咧，喺几年前都问我天水围可以开教会，但我拒绝咗。我祷告咗之后，觉得冇咁嘅需要。但系葵涌我去咯，我睇咗之后觉得整个葵涌村到今日为止。到今日呢一刻，葵涌村变得我哋一间教会，我哋去开嗰间教会，其实付嘅代价好大。早两年嘅时候，我哋喺九龙湾又开咗一间教会，我哋又系冇钱嘅。粉岭堂得500万存款，头先我已经讲我哋系租紧领会啊嘛，未续到约噶。我哋推行100日嘅禁食祷告。咁梗系唔系我，如果系我死咗噶啦，系总之每一餐有一个人去禁食祈祷，为教会可以续到约祈祷。但我哋话唔好净系祈呢样嘢咁简单啦，祈祷睇下神仲有点样带领啦。其实我哋冇咩嘢嘅，就咁讲嘅啫。第48日，神就俾我有一个嘅即系 calling， 就喺九龙湾开教会。我哋教会得500万，未续到约，开一间新嘅教会要摆200万上去。但系我哋好感恩，我哋全教会同心嘅去面对。结果我哋都系得一两个人反对，大部分人赞成。我哋而家开咗呢间教会两年，啱啱两年多少少，但系好感恩，出乎我哋意料之外。而家我哋差唔多有300人聚会啦，而我哋嘅奉献咧，仲系出乎我哋意料之外，仲系可以自己搞掂咗。而家仔好过阿妈，而家养仔，你有冇留意到你啲仔女可能啲钱多过你啊？系咪？即系阿妈就反而冇咁多钱，个个月赤字。啊，阿仔搞掂，真系好感恩。所以有阵时候你唔好只系睇目前，你要去求问，你要嚟到去倚靠，然后你就会经历到神嘅同在，就好似大卫带住呢几百人打呢场仗，结果佢哋得到大大嘅胜利，系咪？绝对唔系净系靠佢哋，系神嘅祝福。但系出咗问题啦，就系佢哋行踪暴露咗出嚟，因为基伊拉城就嚟到一个靠较高嘅城市。虽然当时的通讯设备不强，但是大卫打这场仗的时候都传到扫罗的耳中，而大卫因为救了他们的时候，于是就住在这个城里面。哇，扫罗兴奋啊，我都找你不到，现在还捉你不到。我们一起来读第七、第八两节，好吗？第七、第八两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扫罗因为打赢了非利士人，去行踪暴露了，他住在基伊拉城里面。扫罗知道的时候就很兴奋，他还不死在我手里面，现在他住在基伊拉城里面。好了，只要我们来山后围困他，瓮中之鳖，我一定会捉到他了。你有没有留意到扫罗说什么说话？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面。大家记得扫罗因为不听神的说话，多次糟蹋了神给他恩典，神已经放弃了他，不再有祭司，因为杀了很多的祭司，不再有祭司来帮助扫罗。大家知道及后他甚至要用交鬼来带他问一些心意，但是扫罗都有这个误解，以为是神将大卫交给他，于是他就预备派兵下来，来带去捉大卫。但大卫又收到消息，大卫一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大卫又再一次的来求问神。他求问什么呢？这样当时已经有祭司来到投靠大卫，所以大卫就跟他说，你拿以弗得来，这个就是去寻求神心意一种的工具。跟住他就问两样东西了，我们一起来带去看看究竟他问哪两样东西。第十和第十一节， 你睇到大卫好好，佢就即刻又去求问神。佢问两件事啫。第一，扫罗会唔会落嚟捉我？系咪真系捉我先？第二，如果扫罗落嚟捉我嘅时候，基伊拉人会唔会出卖我？跟住神好清楚俾咗个答案佢，但系神好得意喎，唔系一次过俾晒答案佢，即系俾咗第一个答案佢啫。就系咩咧？佢话扫罗一定落嚟捉你。吓，咁点啊？去捉我，但系基伊拉人会唔会交俾我咧？于是佢又再一次求问神啦。咁佢话基伊拉人会将我交喺手里边啊？神嘅答案好肯定系乜嘢啊？会系会交俾你，好无奈。大卫知道原来基伊拉人某个程度会出卖佢，于是结果系乜嘢咧？我哋睇第十三节，我哋一齐嚟读吗？于是大卫又继续去逃亡，其实很可悲的一句说话，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。原文的意思就是他们都不知道走去哪里，去再一次流浪。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想两样东西，第一，我们要想基伊拉人很衰，恩将仇报，是不是？我经常都说要体谅人，某个程度基伊拉人是冇错嘅，如果要交大卫出嚟，点解？因为当时正统嘅王系边个啊？系扫罗啊！扫罗系塑造到大卫系反对派嚟噶，要谋朝篡位噶。咁所以大卫系边缘人，佢要不断嘅逃亡，系咪？咁所以如果你帮助大卫嘅时候，你就系叛国噶咯。所以扫罗系可以将你成个城灭咗噶，啱唔啱啊？嗱，我读翻近代历史啊。而家掌管紧中国嘅叫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系咪？好啦，你唔好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系边个人嚟去掌管中国噶？系蒋介石啊嘛，嗰、那个叫中华民国啊嘛，系咪先？咁嗰阵时咧就系因为佢哋嚟到系去纵容佢哋嘅下属贪污，咁啊民不聊生，所以咧即系毛泽东地咪揭竿起义嘅。喂，二万八千里长征唔系长征，其实是走难嚟嘅啫嘛，系咪先？好啦，咁后屘终于佢哋被逼。即是失败啦，国民政府就移咗去台湾。但系唔好忘记喺嗰刻里面，如果仍然系蒋介石掌权嘅时候，你收藏紧即系一班，譬如朱德啊嗰啲咁嘅人咧，你系窝藏紧咩啊？罪犯嘅，所以你有问题。所以基伊拉人咧，如果佢嚟到去保护大卫咧，其实系佢触犯咗叛国罪嘅。扫罗就有嗰个嘅能力嚟到去剿灭佢哋，系咪？好啦，所以大卫走，大卫绝对唔会同扫罗正面嘅对冚。第一，佢知道自己可能军事力量未够，但最重要系乜嘢呢？如果佢真系同扫罗嚟到打仗嘅时候，佢就真真正正成为一个叛国者，所以佢尽量避呢样嘢。好啦，大卫离开啦，大家可唔可以想象下大卫嘅心情点？圣经里面系冇讲到呢样嘢。但我谂大家都会相信，大卫嘅心一定唔好过，佢一样会有人性上面嗰个嘅感受。我帮咗你，但系你会出卖我，系咪？大家更加可以想象到，当日反对大卫嚟带去打呢场仗嘅下属，喺呢个时候点讲啊？一早叫话唔好帮呢啲人噶啦，嗱，而家帮咗啦，点啊？嗱，系咪啊？嗱，我哋咪衰咗咯，我哋唔帮佢嘅时候，我哋冇事啦，而家又要再逃亡啦。可能已经忘记了刚才打赢仗那件事，大卫会面对很多的批评，但大卫没有出声。今天有时候在我们人生里面，我们会经历很多的挫败，甚至我们会知道这件事是神你为我预备的，但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形来产生呢？一句的说话给我很深的感受，这句说话是我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的教导。我哋一齐嚟读诗篇三十九篇嘅第九节，好嘛？我哋一齐嚟读。因为我遭遇嘅系出于你，神我就默然不语。唔好忘记大卫第一次求问神，可唔可以打呢场仗？系咪？ 神话可以吗？啲人反对嘅时候，大卫再一次求问神，神都话你继续去咯。佢好肯定呢个系神嘅心意嚟噶，而且上佢都经历到啊，佢得嗰600人，竟然可以打赢呢场咁大嘅仗，系咪？如果唔系神嘅帮手，点会系咁啊？但系虽然而家某个程度呢个结果唔理想，但系愿意信服神啊。若然系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弟兄姊妹，今日喺我哋人生里边咧，我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好多呢啲嘅事情，有阵时出乎你意料之外，你爱去关心一个人，但系得到嘅结果唔系一个嘅好嘅回报，可能佢仲会出卖你添，你好伤痛。可能正如头先我一开始嘅时候讲，可能你送你嘅仔女叫佢翻香港发展，可能因为咁嘅缘故，可能佢识咗一个嘅人啊，谈恋爱。但是可能是很不理想，甚至可能去离开神。你会问，究竟之前神我有没有好地的祷告？如果有的时候，我仍然相信神可以仍然掌管一切。请你记住，撒旦最喜欢就是用仇恨旧事来挑起我们的怨愤。有时候我们帮了一些人，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呢？于是我们心里面很多的不忿。请你记住，神是不会抹去过去的历史，过去了的事就已经是一个事实，不能够抹去。但是他是神可以帮我们从这种这样苦毒当中来解救出来。今天不得不承认，在教会里面同人的相处或者家人，我们每人都有很多的灵觉，很硬硬惨惨的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有时候很多的冲突，可能一些的是非，可能背后一些的批评令到你受伤。有时候我们会来到同一些的人来到合作工作侍奉，可能我们发觉很不合拍，很多的问题产生，甚至因为这样的缘故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了一些的对峙。有时候撒旦就会来到将这些事来带去摆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叫我们来到恨甚至分裂。但是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是不单单驱使我们能够为神来去做大事，更加可以透过信心，神既然这件事是出于你的时候，我就默然不语，使得我们生命得到炼净，是吗？不要想着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呢，就一定是事事顺利和平坦的。我想大家都会很明白的，你做基督徒是不是神的心意啊？绝对是的啦，你成为神的儿女一定是神的心意来的嘛。但想回你刚信主的时候，可能你的配偶，可能你的父母责备你的，不会认同你的，啊，这么聪明啊，选择你这么好的信仰，哇，闹到你飞起的。我13岁回教会，哇，在家里很恶的嘛，怎么知道当我回教会的时候平安喜乐就没有啊？平时我是大佬来的嘛，我闹小妹，家里都不敢出声的。但当我回教会的时候呢，当我一闹小妹的时候，阿妈就这样说，耶稣教你的，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哇，好辛苦的，原来不信的，啊，未信耶稣以前讲粗口是没事的，但信耶稣同同学有时一时不觉意啪一声爆粗嘟咁样的时候呢，哇，啲同学就说，哇，你信耶稣咁样你爆粗的，哇，好辛苦的，不容易的。但是慢慢神就会炼净我们的生命。甚至有时候我们好像有些东西不是很理想，但如果你按神的心意行的时候，你会经历到咯。好简单，举个例，我的教会由我去开始，我哋借间幼稚园，第十年嘅时候，呢间幼稚园已经冇乜学生，我知道死硬噶啦，即系政府会收翻呢个地方。于是我哋第一次买自己嘅物业，我哋买嘅物业嗰阵时，我哋教会得200人松啲啫，冚唪唥都系妇女同埋细蚊仔，连一个专业人士都冇，即系冇任何一个老师啊，或者做护士呢啲咁嘅专业人士都冇。但是我们看啱的地方，可能有些长者会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呢？你看一只 DVD， 就是许冠文和许冠杰做那套戏《鸡同鸭讲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呢？有个烧腊档的嘛，对那个烧鸡店的嘛，后来那个烧腊档不是烧了的，真的烧了，后来那么起了五层楼，我们就买了个地下三个铺位。你知道我们那时200人没有专业人士，1997年买的900万加100万装修，是1000万，话孭住呢个债好结嘅，但好感恩， 即系我哋买头嗰两个铺嘅时候咧，全数通过嘅，系咪第三个铺先多反对声音嘅啫？但系我哋继续买咯。大家记得1997年嘅楼价好高噶嘛？1998年突然之间点啊？建华之乱啊嘛，你记唔记得？哇，嗰、那个楼市冧到不得可了。嗰时闹人好毒啊，你知唔知啊？以前咧闹人嘅时候，鬼唔望你倾家荡产啊，已经好毒噶啦。但系自从有董建华建华之乱之后咧，有一句说话仲毒，知系咩事啊？鬼唔望你负资产啊！原来负资产系惨过咧，即系咩咧？倾家荡产啊！你明我意思啊？负资产就系你仲要供，但系资不抵贷。哇！我嗰时都唔敢睇我嗰个嘅嗰三个铺咧，嗰、那个楼价跌到几多少，一半都冇啊！好感恩，我听唔到人怨，因为我有过滤性嘅，所以我听唔到人怨，但系亦都冇人当面怨啩。虽然我哋嘅经济嗰个嘅钱跌得好紧要，嗰、那个价值，但系好感恩。虽然我地方系偏僻，喺火车博物馆嘅斜对面，但系嗰段时间里面，我哋人数不断增加，短短两年我哋已经倍增，好快嘅地方唔够用。同埋我都感恩，短短唔使6年，我哋还晒所有嘅债，神好奇妙。我哋当时有200多人，而家我哋嘅教会去到1400-1500人啦。仲有一样嘢系咩咧？就系好奇妙。2年前，我哋已经冇用呢个地方好耐，后屘地方唔够用，我哋借咗啲学校，我哋租咗俾人。2年前我哋卖咗啦，你知我哋卖咗几钱啊？咁头先我哋话几钱买噶？900万啊嘛。我哋买咗差唔多3000万，哇！感恩哦，哇！咁你咪赚到2000万咯。啊，我呢个牧师就好衰嘅，当个个兴奋嘅时候，我就淋冷水啦。我哋豆蕴咁大嘅地方卖咗3000万，我哋教会如果要扩堂再买嘅大啲嘅地方系几多钱啊？1亿声啊！我话你唔好咁兴奋啊！神唔系要我哋赚钱啊，因为我哋而家要发展啊。我最近买咗即系几个三个单位咧，系工业大厦嚟，或者厂厦嚟嘅，就唔系我哋做教会，系做办公室啫。因为我哋嘅地方唔够用，我哋将所有办公室搬走咗，搬净我喺度啫。咁就我嚟做聚会嘅地方。你表面系一个当时嚟讲，1998年一路到早嗰几年咧，个楼价系跌紧，但我哋冇用钱嚟去衡量。我哋睇到教会不断嘅增长，感恩。当我送我女去英国读书嘅时候，我卖咗我住嘅地方，就搬去搬啲细嘅地方。咁我太太都话：，地方细咗，我话感恩啦，你抹嘢都抹少好多啦。仲有就系唔使搵遥控器啦，因为好窄噶香港嗰啲咧，我哋嘅关系近好多啦。咁仲有咧，唔使搵遥控器，我只要伸只脚，啪，我可以开到电视机噶啦，已经真噶。嗰时仲系大牛龟啊嘛，嗰啲嘅电视机系转唔到台啫。冇问题啊！6年之后，后屘嘅租金不断嚟有增加，到我女就嚟大学毕业嗰一年，我哋好快要买翻个地方。我哋买翻同一个屋苑，地方细咗，冇咗车位，前后一买一卖，唔好计银行嗰啲嘅费用，我哋系蚀咗100万。但我哋一路都冇怨过，从来冇怨过，因为当我哋每做呢啲决定嘅时候，我哋都会去求问神，这个是不是你的心意？如果是的时候，你为我们预备。所以记住，不一定是即时非常有好的表现，但是如果是神的心意，我们不应该来有后悔。还有就是无悔拯救，不是只是大卫去拯救我们，不要忘记我们的神都无悔拯救。神做我们的时候，难道神不知道我们会有软弱，我们会有失败吗？难道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我们的主竟然为我们钉十字架来到去成就了这个救赎，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死亡吗？今天我们当中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，但你自己去检视一下，我就一定是了，经常令到神失望。有时候我们有困难，我们才去求问神，没事的时候，我哋嘅神只系 panadol 嚟嘅啫，备用嘅啫。有事咪求佢咯，冇事咪唔使理佢咯。你嗰啲药丸都系咁样嘅啫嘛，系咪先？有时我哋利用神多过爱神，我哋又冇地亲近神啦。我哋可能会搏命嚟到煲剧睇武则天，但我哋唔会睇《义师帖记》噶嘛，即系一样系恭维嘅斗争噶啦，系咪先？ 即今日原来我哋好多时都会有软弱，你估神佢伤唔伤心？神系伤心，神系难过，但系神仍然应许过用永远嘅爱去爱我哋。神冇后悔你有创造我哋，神冇后悔嘅为我哋建立救恩，所以求神你要帮助我哋，让我哋体会到神嘅心意，好地嘅嚟带去亲近神，免得令神你有失望。同样咁样教导我哋，当教会推行嗰啲事工，或者我哋自己人生啲重要嘅抉择嘅时候，我哋更加要一次又一次、多次嘅去求问神，然后按神嘅心意而行，或许即时未必有好嘅果效，特别可能系物质上边嘅果效。但如果我确信是神你的心意，神若然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求神帮助我们有这份的心态，以致到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未来的日子。我低头去祷告。天父，求你自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怎样去爱我们。你没有后悔来到建立我们的生命，你更加没有后悔为我们来成就救恩，帮助我们怎样去珍惜你这份的爱。同样帮助我们能够在每件事上面体察神你的心意，按神你的心意而行，不是用表面那个的得与失作为一个成与败那个的标准。教导我们怎样来带去按神你的心意而行，若然有一些的冲击，我们知道是你的心意的时候，教导我们顺服，学习仍然的默然不语，依靠你去迎接这些挑战。求神你来有眷顾，多谢你，求你来有洁净孩子今日所讲的信息，成为众弟兄姊妹的帮助。祈祷乃奉主得胜的名，阿门。一首好的回应诗，救世主凡事会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寻求神的心意。 我们多谢梁牧师带给我们神的信息。